到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东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吹东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有雾。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32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次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道出九龙方向近确德杰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一啲。九龙入口方面啦，都系收费广场有少少车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收费广场嘅范围稍为多车一啲。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屯门乡市会路因为爆水管去三圣方向近安定村的全线是继续封闭紧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经过现场请留意改道指示了。晚间工程方面，在湾仔告士打道因为有铺路工程，由等阵的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告士打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下壳道同军器厂街的右边第二条线会封闭的。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的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通去白和路之路的最右边两条行车线将会局部封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唱歌不容易的，时间体力缺一不可。 唱过好多情歌，但阿 Lin 今次在这首歌身上要花相对多的时间和体力，因为歌曲当中有很多负面情绪，演绎上需要没有抑压但有层次地宣泄出来。 填词艾怡良，编曲张德铭、贡多杰，监制张德铭、贡多杰、阿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莲《我愿》。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好，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请大家留意啦。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翠屏楼进行围封强检，另外咧仲有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以及天水围天佑苑佑宁楼。由菱角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好，星期三晚啦吓， 系 晚上时间八点十分啦。喂，阿何生， 何生， 早晨。 喂，早晨几点啊？而家嗰边 5:00 啊？下令时间系，我成日都唔记得咗下令时间，5:00系嘛？系 啱啱瞓啊？ 咩啊？ 啱唔啱瞓？ 唔好讲呢啲啦。何生真系好嘅，有义气啊！何生系啦。 你好。 阿飞哥都笑啊，即系戴住口罩都见到飞哥笑到茄茄声。 你好。诶，录音节目系咁噶啦， 系啊。 咦，你系咪有啲嘢要讲啊？梁 生，因为咧，即系都要提翻啲市民嘅。咁因为有啲市民 抗疫资讯系啦， 系啦，有啲抗疫资讯要同大家讲翻嘅。因为有啲人可能就未打针啦，特别系老人家啦。咁另外咧，即系打咗针嘅朋友都要留意嘅，因为咧喺呢个疫苗通行证嘅。情況之下咧，咁咧就縮短咗第二針同埋第三針疫苗之間嘅寬限期嘅，就係寬限期咧就去到6個月嘅，即係話如果大家咧你打完第二針之後咧，你計好時間啦，咁啊即係要喺個法定時間之內咧，你要打埋第三針，保護自己、保護他人啦，就係咁樣。 冇錯啦，咁啊大家同心抗疫啊， 同心抗疫啊， 老何，咁啊開始今晚嘅，係守下流程啊， 係你嗰邊點樣抗疫啊？ 抗疫啊，係啊， 都係撈樹葉咁。 又热， 即系 已经开始啦！哇，一早片埋嚟啊！ 我谂起个泳池流树叶嘅画面啫。 我觉得我而家同阿何生嘅关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以前 咧， 即系以前咧，我系觉得大家即系吓。嗱，你當係咁高咁大，但係而家咧，我有少少即係抬高頭望住阿何生。 哎呀， 係有少少即係 哇！唔係我都仲係平起平坐咗，覺得同佢佢撈樹葉啫嘛，有幾叻啫？ 唔係嘅，即係喺我眼中，我而家即係講嘢有啲語氣有啲唔同。以前係喂，以前係喂阿強，喂搞掂佢，而家係喂。哇，老婆， 你可唔可以 今晚帮帮手，可唔可以早少少埋位啊？咁样， 你望翻另外一边，望住我大哥啊，因为飞哥系我大哥嚟噶嘛。 系系， 如果你要高头望咧，你要跪低望住阿飞哥。 飞哥即刻望过嚟啊！佢即刻3650里路啊！ 系啊。 喂，嗱，我即系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嗱，琴晚咧，我哋讲咗少少咧，关于一啲潮流嘅问题啦。其实喺我眼中咧，阿老婆咧都系潮流嘅尖端嚟嘅。 系， 即系佢。大家即係記憶猶新啦，佢翻嚟電台啊，佢都有一身嘅 fashion 嘅打扮， 啊、 即係譬如著襪、著涼鞋啊，即係大型嘅。 誒、阿一學阿何亨噶，阿一都有試過著襪、著涼鞋，但係真係完全唔得。但係何亨得喎、 啊。我教阿一嘅，而家著涼鞋都要著襪，因為如果唔係咧，只腳會臭嘅。 但係阿一唔得啊嘛，所以佢而家都已經 麻甩咗件事係啊。 係啊，佢而家咧已經又再剝翻對襪啦，淨係著涼鞋陰公。 係啦、啊，我想問啊，老何嗱，即係琴日我問嗰個問題就係、是而家譬如即系有一日你见到有一个譬如我哋咁嘅年纪嘅人着住一件企领嘅 polo 恤，你会觉得佢系靓咗啊，定系诶冇问题咁样样咧？如果譬如我问你啦，喂老婆咁样着得唔得？ 啊嗱 ，fashion 呢家嘢咧，咁你当然而家系问阿邓生啦、邓达志啦， 系 梗系啦， 咁我唔可以日日问佢噶嘛？ 系啊，我边个咁当先得噶？嗱，其实企领咧就唔系企同埋唔企有咩分别？ 就系坐喺度嘅分别啦。 你睇係咩場合？因為咧，我而家見到咧，即係如果你話坊間裏邊咧，得一種場合而家仲係企領嘅啫，其他咧都好似係唔係太合適嘅。 係咩 咧？喺高爾夫球場 哦，即係 Tiger Woods 咁樣，佢哋企領就 OK 啦。 嚇嗱，因為本身咧，如果呢個企領以前嘅企領同埋而家企領好唔同喎。其實而家咧個別牌子咧。嗰、那個領係設計到你要企嘅，你唔企咧係唔好睇。嗰、那個領咧係冇咁高嘅。 我諗起 Albert 啊 ，Albert 都係企領噶嘛。 佢打 golf 噶嘛，成日都 係啊，係啊 ，Albert 一身打 golf 嘅。 係啊， 佢 翻嚟做節目都係一身嘅打 golf 嘅裝出嚟嘅。 係啊係啊，佢同你二千領高嗰陣都係企住領彈吉他㗎、 你見到咩？ 我見過啦，真係。 我見過啫。 二千靚哥嘛， 系 啊，二千靚哥系 live 嚟嘅。 哇，系 喎，又似你啊！ 好在清醒翻啦，佢突然间，头先我咁清醒嘅。喂，嗱，我想问， 咁而家 Albert 呢个例子举得好好。Albert 系咩咧？系将佢打 golf 嘅装束咧，变成生活化。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咧，嗱，着衫嘅嘢咧，一定要有信心。 嗯。 同埋咧，要將自己即係人叫人三合一啊！人三合一咩意思咧？其實要靠你嗰個表情啦，同埋咧生活嘅品味添，生活嘅品味啊，係連成一線嘅。咁 Albert 啊，翻嚟台電台做節目，又係著一身啊企靚即係打波嘅衫。其實我見到 Albert 去唔同嘅場合咧。即係當然佢有啲，如果去一啲晚會啊，或者係啲即係大型少少嘅場合咧，佢再著翻一啲正式啲嘅衫啦。但基本上你望下 Albert 咧，其實基本上佢生活上面咧係有七成嘅時間都係著住嗰套 golf 嘅衫。 係。 咦，你讲呢句， 你有咩所指先？ 你小心啲，呢句说话真係可圈可点喎。不如你再即係形容得比较冠冕堂皇一啲，得唔得？ 哦，冇，因為其實佢愛啲份運，即係啲項運動啊嘛。 哦， 我哋講佢個 style， 唔係講佢嗰套衫， 硬 係要我幫你兜。 係個 style 啊，即係你只要著得出，著得襯到佢咧，咁你一路著咧，個人就好有信心。 喂，嗱，老何。即係嗱，頭先咧，我哋即係一路講緊啲潮流嘢啦。琴晚都講咗少少嘅啦。即係我成日都喺度諗啊，即係我哋啊，如何去尋找潮流咧？咁啊， 或者尋找自己嘅 style 咧？ 冇錯。咁啊，何亨係咪細細個已經對於著衫啊、打扮啊、啲飾物啊，你係有少少嗰啲即係 sense 啊，所好似阿公咁樣噶？ 嗱，其實要慢慢學翻嚟嘅。其實 你喺邊度學翻嚟啊？嚇！ 嗱，其實即係如果第一次人生學著衫同埋有要求咧，就係啊細個啊。去呢個廣東道，當時咧就係冇咁多即係賣名店嘅，即係冇咁多金鋪嘅。當時咧廣東道有一個地方咧叫做 Canton Disco， 係啊， 廣東啊， 你有去過嘅咩？ 梗係有啦。 哎呀， 阿何亨出嚟行嗰陣，你都唔知喺邊， 係 強 紋身，強紋身噶嘛，我知啊。 但係佢紋身好遲先紋嘅，其實 前輩只係屈，即係扭前咗廿年啫。我同阿嘉琪前輩，咁我嗰陣時去港島咧，即係去 Canton 玩嘅時候咧，佢哋咧就已經係即係你都知道啦，玩，咁都係社會嘅縮影嚟嘅。我覺得 disco 啊，同學校一樣，都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嚟嘅。咁當時咧，你去 disco 咧，就我哋就唔係為咗，譬如可能係飲下酒啊之類嗰啲，係 睇人 見下。睇人見下啲朋友，係 啊，好多靚人噶， 好多靚人嘅。咁當時咧，你話如果你著衫咧有要求，同埋我哋嗰陣時咧，嗰、那個圈子裏邊咧叫著校服啊， 嚇， 即係大家咧，其實譬如你著條 Levi， 咁我哋就會問一問你嗰條係 咩 number。系啦， 系 啦， 好似背晒噶嘛，知道嗱，501咧就 butterfly， 535咧就唔知咩开浪啊，529咧就唔知扎脚咁样样噶嘛，系啦， 系啦，冇错， 背咗嘅要， 背咗， 真系大镬啊！ 我今日咧都着咗条牛仔裤咧，系扣钮嘅， 系 突然间你讲呢 有一段时间你真系熟读晒啲 number 噶嘛，好中意扣钮嘅嗰阵系， 因为个个都要即系用型字啊， 系啊， 少少咁，同埋咧你唔可以系着嗱呢咧。即係個別牌子都足重得，但係你個 grade 唔可以太低嘅，係即係如果太低嘅話咧，你係入唔到個圈子嗰度嘅， 係 咁，所以當時咧去 Canton 咧就唔係淨係跳舞咁簡單，係咧大家喺度鬥型啊， 即係另類啊年青人嘅波場啊，可以話係 係啦，冇錯啦，啊，講得啱啦，即係咩傑姐， 你嗰陣時大概幾多歲到啊？你已經識呢啲嘢嘅咧嚇？ 都系十零咯， 系 十 三十几啦，佢真系 揸部 Benz 去咁样样， 三十几啦。 譬如啊，嗱，如果你唔着嗰条牛仔裤啦，又唔着嗰对钢头鞋啦，又唔着一身啊打嗰个叫木球，有个牌子啊，即系嗰啲 哦，系啊，个佬啊，个佬啊，系啊，个佬啊， 保罗，系啊。 啊個腦啦，咁啊同埋唔斜咩一個叫做B 字頭有翻啲牌子嗰個袋咧， 係 你 係咪煲嗰個啊？你話 冇錯，煲嗰個係 煲嗰個講得係係 係啦，係啦，入唔到流啊！ 跟住仲要咧，攞個銀包出嚟咧，仲係要嗰個尖坡嗰個結嘅嗰個結他添， 冇錯啦，係 尖坡個銀包先得嘅， 有塊戒刀喺面噶嘛， 係啊，嗰個好正真係。 係啦，咁慢慢開始咧，即係同佢哋即係玩得多咧，咁其實即係除咗喺落 disco 之外咧，咁啊落完之後，我哋都仲會有第二場噶嘛，即係出嚟飲下嘢啊，食下飯嗰啲咧，咁大家就開始討論多咗咯，即係啊，究竟著即係著咩衫會好睇啲啊？咁同埋都係慢慢，其實係個人嘅形象啊，慢慢咧係塑造到出嚟嘅，係自我塑造到出嚟。 喂，咁樣啦，不如咁樣啦，嗱，我哋咧，阿何亨，你今日呢一身打扮，不如咧陣間咧，你影張全身相俾我。跟住我哋咧，每人都影一张全身相。 哇！我唔得啦， 唔怕啦，咪半全身啦，影到全身啦。咁跟住咧，我就砌咗之后咧，我就摆出嚟做呢个开波铺啦，不如。好嘛？ 哦， 系啊，你影张全身相俾自己。 其实而家唔使影嘅，我哋各自出一幅相啊，不如。 吓？ 觉得自己最型嘅一幅啊！ 冇边有，你唔好玩嘢啦，我边有大起身啫。 真系， 系啊，我哋转头影啊！ 系你由嗰时开始就开，即系有已经去叫做掌握下啲潮流脉搏啊，咁样样噶啦，系咪啊？ 冇错。 咁你有冇识到人啊？我想知。 识到。 喺娱乐 圈，蔡杰佢哋 系娱乐圈里面，即系乐坛啊，或者系香港嘅影艺界啊嗰啲咧，有冇有冇？ 我嗰时识古天乐咯。 吓！我就系喺 Canton 识嘅，系啊，佢哋识于微时嘅。 中期流行啊嘛，佢嗰阵时系咪？ 系啊，嗰阵系古天乐。嗰阵古天乐应该系好羡慕何亨嘅肤色噶，嗰阵古天乐就系白噶嘛。 哦，真系识嘅，真系识嘅系嘛？ 真系识嘅， 真系识 嘅，系啊， 真系识，系啊。 佢可以咧用嗰啲咧好老友同埋好唔客气嗰啲语气同古天乐倾偈嘅， 即系问候式嘅。 系啊， 哦系咩？系原来咁犀利嘅，原来哇！ 好劲嘅何亨，你冇睇少佢啊？ 佢介绍下你听下。即系啲电影嗰啲啊，系啊， 我都识几多噶。其实嗰阵时好似唔知Yes 杂志咧有啲咩校花噶嘛， 系城市惊喜嗰啲啊，系啊， 系校花之前好似几个我都识噶， 系咩？哦， 校花之前几个即系咩 即系前嗰几届嗰啲咧，都系嗰阵时喺个圈子里边认识嘅，不过嗌唔出名咁解咯。 喂，但系咧嗱，你系即系对呢一方面系有兴趣嘅，即系打扮。 有兴趣嘅，有兴趣嘅。我其实细细个都趁识噶啦，已经开始。 嗱，因为真系好考一个人，咪应该咁讲，即系同我个性好有关系。我系完全冇嘅，即系咧，我系首先咧，我同我细佬个分别系非常之大。第一，我细佬咧就已经细细个就即系比较中意贪靓啊，扮嘢，即系要买名牌嘢。我咧系完全冇嘅，即系我记得当年咧，我阿妈话：，诶，嗱呢件啊。朝朝阿妈尼啊，有只鹰嗰个恤衫，买咗件， 认住呢只鹰啊， 系我已经觉得好型噶啦。咁但系其实嗰件衫系好嘅色系好骑嚟嘅，即系粉粉地色。 唔系个重点系你嗰、那个嗰只鹰系咪喺心口一大个咁样弹出嚟？ 唔系，即系纯粹恤衫喺个袋度有只鹰 咁都够噶啦，其实。 咁只不过我觉得我有一件即系1001件嘅名牌衫。喺度，我已经觉得嗰件衫嗱唔使衬就系型噶啦。咁我完全对呢样嘢咧系冇 sense 嘅。 唔系同埋衬定啊，要衬定啊。 我唔识啦，咪就系。 我哋有个叫战，即系有几套战衣噶嘛。即系唔同场合咧，我哋其实衬定咗啲战衣嘅。咁我 系 嗰啲咧衬定咗之后咧，我挂翻喺个衣柜嗰度。咁咧喺唔同场合里边咧，就要攞嗰啲唔同嘅战衣出嚟。即系衬定咗啊！衬定咗， 咁你有冇参考一啲杂志啊？即系咧嗰阵都总会睇一啲可能系外国，可能叫日本比较近啲，系啦，系啦，即系参考啲杂志点样衬衫啊，跟住跟佢买啊，然后去旺角中心。 其实系由模仿出嚟。 其实系噶， 系 同埋我觉得呢啲系有得进步噶。 有 系咩？ 有嘅，唔系啊，你 睇我几廿年都系咁， 因为你冇睇啊嘛。 真系冇咁讲，阿柳仔个反应系啱嘅，同你进步过。 唔系啊，因为佢唔睇，佢唔睇 啊 嘛。 我 自佢冇兴趣， 我冇心装载。因为嗱，我记得我哋以前访问阿公，即系苏永康啊。佢话佢细细个已经系一路留意住西行秀树啲西装啊、cutting 啊，一路睇啲日本明星啊咁啊。我咧系完全一。嗱，我都有睇过嘅，你知发型屋啊，或者都会有咩红白啊，诸如此类啦、啊。我系完全会留意，就算譬如哥哥、校长嗰个年代 ，Danny， 咁佢哋啲即系好红，着嗰啲衫系点咧？我系完全冇兴趣啊！嗰件衫咪就咪战薄咯，或者个西装好靓咯。 呢个咪就系一个人嘅。嘅嗰、那個喜好嘅嗰個問題咯， 係啊， 同一張相你會睇到唔同嘅嘢嘛， 冇錯，亦都可以反映出點解有啲人啊 系仲坐喺度，有啲人去咗捞树叶咯。 哇！咦？喂，唔俾你唔好，你留意翻喎。 冇得讲啊！即系何生走在潮流嘅尖端， 系咪啊？ 我明阿公啦，我明阿公。 Danny 的偶像啊， 是啊，一阵间我哋有三个偶像会 send 一张相俾大家， 你真的觉得系 俾大家睇、啊？我整紧啊，因为何亨嗰张咧好难搞啊，你俾啲时间。 喂，老好啊，嗱，仲有两分钟时间，你讲，譬如你去到美国之后，你有冇再咁追求呢啲 fashion 啊嘅嘢嘅咧？而家 哦嗱，其实随住年龄嘅增长咧， 系开始着夏洛威啦，系咪要 着衫？着衫系唔同咗嘅，真系唔同咗嘅，即系简约咗，简单咗。系啦，咁啊，即系我而家着紧嗰啲衫咧，都系以前买落，即系不停喺度断舍离啊，执衫边啲要边啲唔要咧，我嗰几件都仲摆咗喺度。咁我而家其实着衫个重复性系高咗噶啦， 哦， 即系同以前唔同嘅。 因为系咪因为冇见咁多人咧，关唔关事嘅？ 啊，都关事，都关事嘅。 系即系冇咁又唔需要翻嚟咁多电台啊，又或者譬如好多时你做嗰啲网上节目，咁你又可能你睇唔到下半身噶嘛，咁啊 净系上身咯，净系上身， 即系求 OK 咁有冇买？即系你有冇留意当地啲潮流文化嗰啲嘢啊？ 少啦，少啦，少啦。 哎呀， 因为美国就系 T 恤真系多嘅， 系同埋啲 T 都好靓噶嘛。 啲 T 都靓嘅， 系啊。 但佢哋尤其是西岸咧，我觉得啲人嘅打扮真系以。 casual 以求其啊， 同埋热啊，因为天气热嘅关系咧，即系个季节冇咁多变化咧，咁你着嚟着去都系嗰几种衫啊嘛，即系譬如你冬天有冬季，跟住秋季又有秋天又有秋季咁样咧，咁呢边唔系太分明啊，所以咧你见到咧佢哋嗰啲衫咧都系冇乜太特别嘅变化， 系啦，咁啊，所以都系咁样，年纪大咗， 系、哦、好啊，咁啊，有机会再讲下，因为阿老喺嗰啲 fashion 界有好多嘢讲噶嘛， 系啊，可能好多料爆添啊， 系啊， 可以话手下邓达志， 哇哇哇，阿邓生听到咁， 呢句真系劲过数咩闹笑， 冇用错个名啊，真系，好啦，转头翻嚟咧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系岑嘉琪啦，咁呢间翻嚟咧就系佢第三回嘅访问，琴日讲到佢咧就系搞呢个募捐， 系， 今日仲有一个职业要讲噶，佢仲捞咗一份嘢噶， 咁究竟系做啲咩咧？哇，呢、這 个劲啊，呢、這个 劲啊，呢、這个犀利、這個，可以搵好多钱， 系啦，咁究竟系咩咧？转头翻嚟讲啲八点半嘅新闻之后有岑嘉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天水围天佑苑、油宁阁、彩虹村翠琼楼、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同埋东头二村桂东楼。受检人士需要喺今晚九点前或者十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喺听日中午大约十二点或者下昼大约一点完成行动。政府话，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随着政府下个月一号取消对九个国家的禁飞令，近日预订检疫酒店房间需求大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正积极同业界商讨，将隔离酒店转回做检疫酒店。俾準備翻香港嘅香港居民或者外佣可以預訂房間。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嘅行政長官答問會，回應有關提問嘅時候又話，部分酒店仍然有正接受隔離嘅人士入住，需要等佢哋離開酒店同房間再經消毒，先至可以接待回港嘅人士入住。對於議員洪文提問，政府會否考慮以收費方式？撥出方艙設施俾抵港外佣入住，以應對本港外佣荒的情況。林鄭月娥話：因為酒店本身有預約系統，如果用其他政府設施做檢疫酒店，辦理預訂是很困難。天文台表示，四月起將每月發表未來三個月的季度預報，包括嗰一個季度平均氣温和總雨量的等級預報。亦都正研究就熱帶氣旋帶嚟嘅強風同長時間暴雨嘅共同影響，進一步加強預測同發布信息。由於酷熱天氣日數同熱夜數目持續上升，今年夏季開始將透過我的天文台流動應用程式推送通知，發出持續高温天氣嘅特別天氣提示。天文台預計，本港今年風季有機會喺六月或之前開始，十月或之後結束。全年或者会有五至八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属于正常至偏多。天文台又说，去年是香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全年平均气温达 24.6 度。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至今仍然未发现幸存者，当局发现其中一个黑盒，但外观破损严重，未知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定是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说，飞机失事的时候天气适航，根据机组和空管单位通话记录，客机从昆明起飞之后直到突然下降之前，机组和空管单位都保持正常通讯联系。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话，目前已经完成指定区域的搜寻任务，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事故现场存在小规模山体滑坡和塌方风险，对搜救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晚上时间8:34，跟住落嚟咧系一节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彩虹村翠琼楼进行围封强检。另外咧就系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同埋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叶蕴仪，我好中意听佢读点唱嘅，不过原来佢讲体育都好好听嘅。 体坛一二三会有我叶蕴仪同大家涉猎本地及国际体坛，访问不同的运动焦点人物，记得听啦！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翻到屋企，开出嘢及下。 佢产量多多，堪称新世代最多戏拍嘅演员。佢出名勤力，无论咩角色几多戏份，佢都落力演出。手下留情，请嚟可能系最年轻嘅嘉宾，有请岑嘉琪。 咁就拍咗烈日当空啦，咁但系拍完烈日当空之后都未有耐，大家系会识得岑嘉琪呢个人噶嘛？系啊，其中嘅一份子啫。好啦，咁跟住点咧？ 你有冇 expect 过你当烈日当空出咗嚟之后，哇！ 喂， 跟住我就更上一层楼，仲唔系我整起嗰架电单车咁啊？ 因为冇啊，真系冇谂过，但系亦都冇谂过完咗烈日当空之后会即系冇咗咯。因为当其时其实有想过就是拍完烈日当空应该可以一路继续，即我以为自己入了行啊，即以为自己入了行，然后我会继续有得拍嘢啦，但原来不是咯。即那时完了烈日当空之后就一路都冇啊，冇人找你拍嘢，一路都冇。 咩签咩经理人 乜都冇。 有冇主动找返譬如导演啊或者你 有啊 人 有啊，咁但嗰时佢都系话未有啊，暂时冇未有作品啊，或者未有机会。 诶、哦，咪先嗱，问一个问题先，即通常呢即系一部电影咧，一上画之后，咁总会有多影评啦。 系 好啦，当时你我相信你身为第一套电，即系你第一次演戏，咁都应该有人写下你噶。我相信。好啦，你有冇留意到啲人话写住，喂，即系嗱，因为你 expect 再继续有得留低噶嘛，咁即系话会唔会有啲人同你讲，喂嗱，影评话你几好， 岑嘉琪， 岑嘉琪， 明日之星， 系啦，有冇呢啲 可造之材嗰啲咧？ 有冇留意到呢啲嘢当时？ 系应该系冇 啊！你冇留意定系冇？ 冇人写，冇人写，冇人写。 系 咁就反而阿星有人写嘅。 系 阿星有嘅。咁所以嗰阵时，我好记得阿星完咗烈日当空之后咧，佢都好快已经有一啲其他嘅作品嘅。 哦、 嗯。 咁但系我咧就冇嘅。咁所以嗰阵时我都会谂就系、是，唉点算咧？可以做咩咧？咁我好记得就系嗰段时间，但系又好想做演员。咁就不斷咧去揾辦法，就去揾casting。 點揾啊？ 冇啊，咪就係托人哋問咯，就啊有冇啲咩 casting 啊，我想去試啊咁樣。咁我估我 cast 最多咧就係一啲港台同埋學生作品啊。所以嗰時其實我都好感謝香港電台，真心，因為港台係俾咗好多機會我。因為當其時咧，我估完咗烈日當之後啦，大大話話中間嗰度起碼有五年，有冇五年啊？可能都有五年啊。五年嘅时间系唔系正式做紧演员？咁呢五年我就做过好多唔同嘅散工，咁即系好多时访问都有讲啦。系啦，咁做过好多唔同嘅散工啦。咁呢段时间做散工都系因为就系你好多时做下咧有 casting， 咁你就去即刻去 cast 啦。咁啊 cast 中咗咧，你唔会知道人哋几时拍噶嘛？可能突然之间话啊，我嚟紧下个礼拜要啦拍一日，跟住下两个礼拜又要拍一日啦咁样。 咁你有啲公司俾你請假都還好啊。但有啲咧冇得俾你請假，無啦啦， 喂，又唔做啦。 係啊，你無啦啦嚇，咩話？你下個禮拜有三日唔翻，我唔得嘅喎。咁你跟住咪唔做咯。咁所以嗰陣時就翻好多散工，就因為每次翻一份散工，跟住又拍一個作品，跟住又去翻一份散工。咁所以嗰時拍好多學生作品啊，拍好多港台係啦、或者一啲電影嘅客串都有嘅。係啊，咁我好記得。第一次拍港台嘅时候咧，就系、拍《毒海浮生》俏子， 系 咁嗰阵时我好多谢当时嘅导演 Jessica， 因为佢咧嗰阵时就系 exactly 咧系睇完《烈日当空》，咁佢就话哇，因为好神奇啊，因为我的角色咧《烈日当空》里边嘅角色咧，我系做一个吸毒嘅青年，佢就话点解你做得咁好嘅？ 唔係我方便透露呢啲。 我試過曾經喺樓梯口嗰度咧。 係啊，之後我就話 煙啫，食煙啫。係 啦，我就話冇啊，都係即係我唔驚咯。即係導演叫我表演，我表演咯，做啦，咁咩都試下啦咁樣。咁啊，佢就話得，唔緊要。即係喺個角度就我唔理。 係。 我覺得你做得好睇，咁我想揾你做。咁所以嗰陣時第一套港台咧就係做一個吸毒青年。係。係啦，好開心。當佢拍完之後咧。有好多港台嘅导演睇到之后就，呢、這个僆仔 你吸得好好睇喎， 系啊，即系做得几好睇喎， 系， 就开始多咗唔同嘅一啲港台作品咯， 系， 真系好开心啊！跟住另一个我觉得要多谢嘅就系翁志光导演，因为佢当其时咧，佢都系因为睇完《烈日当空》，佢就觉得哦，你做得好好，即系你问我之前问我啦，即系《烈日当空》完咗之后有冇人赞你啊嗰类嘢，其实就真系冇乜嘅。但呢兩個導演咧都係有讚過我，亦都有揾我拍嘢。即當其時，翁志光導演又係揾咗我拍咗一個港台嘅作品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即我好開心，真係有人睇到，而亦都俾機會咁樣咯。 旁人没法懂，迷在漆黑正中，令明我天空。I can't break away。I can't break away。我知不知我是噩梦，从无受控，爱不是不爱被动，问你几点？ 呢啲經歷咧，我就唔係好即係喺我認識阿嘉琪之前，我唔係好知呢段日子嘅。但係一樣嘢我佩服嘅就係，即係嗱，大家都明喺呢一個行業咧就好被動嘅，尤其是做演員，你等人揾啦。 覺得做前線嘅都係被動。 冇錯啦，但你又難得咧，嗱，我唔將佢變成一個叫做明星夢啊， 係 你對於呢個工作嘅熱情，因為咧佢係不斷用散工去灌溉佢嘅。演艺生涯嘛， 系系， 因为你唔想，其实你可以搵份长工做噶， 系啊， 不过你唔想放弃， 搵份长工你就会越行越远噶啦， 系啊， 其实冇噶啦，即系等于放弃噶啦， 其实系， 但系你一路嗰段日子经历咗几长时间啊？ 五年咯， 哇，真系五年啊！呢五年系不断做好多唔同嘅散工。我估最长嘅两份长工系做保险同做地产。 系 咁嗰时呢两份工都考咗牌，亦都好神奇咧。那个神奇就系、是保险咧就系跟我大家姐同细哥去做嘅。 系 一当其时佢哋就话、哎：你跟我做保险啦。咁咧你做保险，你只要做得好咧，即系你做到好，你做到有啲单签到单。咁咧，你都仲可以請下假拍下嘢嘅，因為做保險比較自由度大啲。咁、所以嗰時做保險都做咗成年嘅。跟住之後咧，就真係不斷去揾下揾下人簽單啊。咁但係因為真係放唔低做演員啊，咁所以嗰時去到最後期，家姐阿哥都話：，唉，算啦，你都係唔好做啦，因為好慘啊，逼你保數翻嚟又唔係。咁、但係完全放任你，純粹喺度 hea 份工。跟住然後走去有演出就去演出，咁又唔得喎，因為保險係冇底薪㗎嘛，咁佢就話唉咁唔好啦，算啦，即係唔好做啦咁樣，咁冇做啦。跟住呢就走咗去做地產，地產呢就跟我大哥做嘅，咁我大哥呢就同我講佢話嗱，因為地產呢有月薪，點都有份底糧，咁如果你成功 sell 到客買樓呢就更加多錢，咁到時你想發氣又可以請假發氣啦咁樣。咁都系咁样而去做，而当其时，我估最终都系因为放唔低做演员咯。因为我估有样嘢几紧要嘅就系喺呢五年咧，你话舒服嘅工又试过，即系可能咧一日可能朝头早翻十点，收晏就五点。 系咩工？ 做仓嗰啲咯。 哦， 系啊，真系 hea 噶咋？翻嚟唔知点做嘢噶？翻去咧对下啲货啦，然后有人嚟收货啦，咁啊送啦。 O K， 咁你唔使点做噶？你可以坐喺个仓度咧，斋度玩电话啊。咁啊翻十收五喎，咁、我就觉得哇，其实都几爽啊！你又唔使好早起身， 系 跟住又唔会好迟收工、啊，仲要翻一个礼拜翻五日、啊， 系、 月薪、啊，咁你就觉得哇正、啊，咁跟住。系啊，嗰时世界咁谂啊嘛，然后又翻过一啲揾到好多钱嘅工。嗰时做保险嘅嗰一年啦，同做地产嗰一年咧，其实都揾到啲钱嘅。咁、但系即系我都系唔甘心咯、 哦。 即系因为我咪话我做嗰啲舒服嘅工，又做嗰啲揾到钱嘅工啦、但我都系会想，我想做演员。即系我都系有一种唔甘心，就系、是、我唔想放弃啊！即系我唔想放弃做演员啊！ 射名少少先，你卖楼啊嘛，系咪？ 系。 咁你有成功出售嗰啲楼宇噶嘛？ 成功啊！ 咁咪点揾到钱啊？ 但系难唔难咧？你觉得卖楼即系咧？因为咧嗱，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对于卖楼嘅 sales 嘅嗰种概念咧，嗰阵好记得嘅就系、是、嗰、那个年代好风光嘅香港，咁咧啲 sales 系唔使喺条街度去sell 客嘅，系啲客走埋去揾佢哋嘅，咁所以佢哋嗰个年代嘅人咧揾钱好多嘅，发展到而家，其实你见到喺街上 系啊， 就 系 一大堆 sales， 然之后有个客 地产仔啲 friend 啦，系啦， 系啦，咁然之后就成扎人涌埋去嗰啲，你系属于后者噶嗬？ 我 系 后者噶啦，到我做嘅时候已经后者噶啦，即系我哥嗰个年代都仲系前者嘅，去到我入行做已经系后者啦， 即系喺个新楼盘度，大家一有车入嚟， 你要唔要就系嗰啲涌嗰啲 做晒？我嗰阵时咧，仲要系因为跟我哥做啦，咁所以我哥就话，即系你跟得我做咧，你就比一般人辛苦噶啦，因为你入嚟咩都唔识，咩都要学，咩都要做。因为好记得我阿哥嗰区咧系做嗰啲叫做所谓嘅豪宅区啊，即系四小龙啊，即系做元芳。 哦， 系啊，咁你谂下嗰啲地方，嗰啲地 居，碧堤半岛， 系啦，系咪先？系咪先？系咯，君临天下， 系呢啲楼嘅名 字，大佬，你上去啊， 热狗 啊，你上，你带啲客上去睇楼啊， 个人都劲， 我自己都睇埋一份啊，真系好得意噶，头咧，初咧未识嗰阵时咧，自己上到去咧。明明同个客一齐睇啊， 系啊， 自己都忍唔住行埋喺度台，哇，好靓啊呢度，咁样成啊， 呢度摆文化好。 跟住系俾我哥闹啊，喂，认真啲啊，你专业啲得唔得啊？你系专业人士嚟噶， 系， 即系好神奇噶。你问我啊，我觉得睇你勤唔勤力咯。 嗯嗯， 嗰阵时我嘅勤力就系、是，因为我翻地产咧有两间嘅，即系咧有朝头早同夜晚黑两间、我翻晒两间嘅。 哇， 即系我系朝头早九点啊。收夜晚九点啊，咁样翻嘅，咁然后咧， 嗰两间咪打对台噶， 唔系两间啊， 哦两间，哦即系同一间公司， 系系收完间，哦咬字可能唔好，系啊，即系上昼同 间的司机啦， 系啦，唔系翻两间，系啦，咁然后咧就嗰时做朝头早九点到夜晚九点啦，咁啊十二个钟啦， 系， 咁然后咧，我嘅做法就系咩咧，一朝早翻到去咧。 就打 call call。咁打完 call call 咧，就去樓盤度鬧客。 call call 意思係咪即係求其揾啲電話嚟打？ 其實唔係求其嘅，佢哋有個 list 嘅，即係曾經留、 買過、 買過、租過任何人留低個電話，你都可以打去問嘅。咁啊，好多時都係咁樣打電話去問啊，你好啊，陳生，你仲記唔記得我啊？邊個邊度啊？你最近有冇買樓嘅興趣啊？即係各樣嘢，又有啲筍盤介紹咁樣。咁啊，係自己咁樣打 call call 翻嚟。 你中意同人傾偈啊？呢啲 可能係啊，真係唔知啊。又派傳單啦，跟住又去樓盤新樓盤度鬧客啦，即係做過曬啊。跟住咧，好記得係真係俾我成功，因為打 call call 打到個買家翻嚟，佢就係咩咧？佢就係嗰陣時，佢咁啱賣樓，佢就有嚿錢，佢想再投資，咁我就問：，咁啱你打到嚟，好啦，俾個機會你啦。我真係好彩啊！ 人生真係嗱， 係啊， 咁嚟， 因為真係係咁打電話嘛。跟住佢就真係問我有冇咩筍盤啊嘛，即刻介紹佢啦。跟住好記得最後就係我哥同我一齊去傾成呢單生意啦。跟住又試過有一啲真係喺街度派傳單。你派派下，你永遠唔會知嘅。突然間有個人就派俾佢，跟住就問：你呢度除咗買樓，仲有冇得租啊？咁樣我話有，我哋租盤都有嘅咁樣。即係我係咁樣去做翻嚟嘅。但有啲同事咧，就因為已經做咗好耐啦， 我就會 好懶啊。 係 即係喺度等咯。係、如果有人買樓啊，佢會行入嚟問你噶啦。人在社會中。 想不怕挨穷，你要坚决大步冲，遇着挫败从头干，总之不通想到痛。各有各的好处，你欠聪敏就用功，就是做到几辛苦，始终都不放松。他左困匆匆，你有主意样样通，就是胜负明了了，走底终点都要冲。纵胜了一千次，偶尔出错就落空，步步完你都小心，盼得到失得痛。人在社会胜负都已经清楚明白，走到终点的时候仍然都要冲。虽然你可能赢过无数次，但是偶然出错就会徒劳无功。如你步步都是这么小心，是啊，攀得越高跌得越痛。人在社会 大家听翻呢几日嘅访问，其实佢系一个聪明人。我个意思啦，你唔系话你蛊惑喎，你聪明嘅意思就咩咧？你冇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即 系 譬如喺我哋眼中 call call， 我哋平时每一日都吸唔少三个字、三字头嘅电话啦，边有人做噶？你就 系 喺呢啲人哋觉得冇可能会发生嘅时候，你都唔好理。嗱，我唔知道你本处系因为想揾人倾偈，定系唔怕丑，定系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你就真系会咁样，而所以嗰段时间你应该生都生活到嘅叫做系嘛？ 都还好嘅， 搵到钱啊嘛。 其实咧好神奇嘅，嗰阵时点解咁俾心机做呢，系因为嗰阵时我哥有同我讲过一个承诺，佢话如果你俾心机做，你 sell 到单，不论你买楼定租楼咩好啦，你 sell 到单有生意额咧。如果有戲拍，我俾你請假拍戲。 哦， 其實你回歸翻咧，係啊，去到最終咧， 都同戲有關嘅， 都係因為我唔想放過演戲。係，即係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我翻下地產，真係有個機會，但好神奇啊！嗰個機會係咩嚟咧？就係、是、有個副導演朋友，佢問我，佢話：，誒、哎，嘉琪，你有冇車牌？我有車牌咁樣。誒、你介唔介意即係幫我手演一演出咁樣？嗰陣時好開心啊！有戲演，梗係好啦咁樣。但係今次咧。是做替身喎、啊，哦吓、啊、替身啊，都好啦。跟住我覺得就係、是，即我唔想錯過任何機會啊。咁同埋我成日覺得就係、是，如果你學你話齋，你越少接觸嗰個行業咧，你慢慢慢就會走啦。咁、 嗯、 我就唔想錯過。咁我就喺個角度，我覺得、哎、就算替身我都做、 嗯。 因為我覺得就算做替身咧，你都叫做喺呢行度做緊啦、 嗯。 即係嗰啲副導演仍然記得你先打俾你噶嘛。咁、 嗯、 所以我就話、啊、好啦，我做啦嘛。即係好記得，因為嗰時咧、那個副導演就話。嗰、那個替身係替邊個咧？替車婉婉。 哦，係啊。 佢就話 替車婉婉。 係啊。咁、哦、我唔知係因為佢冇車牌啊，定係佢嗰日唔得閒啦。總之就係話嗰個副導演就係話，因為佢揾唔到一個好似女仔嘅人，或者佢唔識一啲女仔有車牌，佢就話：，誒、欸，你好細粒，咁啱你又有車牌喎、啊，咁你幫幫手啊咁樣，你戴個假髮咁就得噶啦，即係揸車，佢拍個外即係越 wide shot 嘅就咁樣，就係咁樣就拍咗個替身 shot， 好神奇啊！ 追加多少先？咁你。做地产的时候就有 sell 到嘢啦， 系 最贵嗰层楼咧，其实系 sell 边个地方？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四小龙嗰啲咧， 系 有冇卖得出啊？ 嗰啲又冇，嗰啲太夸张啦，嗰、 哦、 啲太难啦，嗰啲买卖系讲紧过千万生意额噶嘛。 哦、 我嗰次我嗰个买咧，我系跨区嘅，就系、是、因为我去问问翻四小龙嗰啲客。咁就問佢哋就話啊，你哋有冇咩即係有冇需要買啲新樓盤投資？跟住佢就話佢可以俾少少錢出嚟投資。 嗯、 所以嗰時佢哋買咗馬鞍山一啲舊區。 哦， 係啦，係幾百萬嘅啫。 但係開心嘅， 開心、啊、 開心、啊、 因為嗰啲同事係覺得唔係啊嘛，即係一個靚仔入嚟冇耐啊。 因為佢細粒啊，俾人哋覺得佢細個咁樣啊，係啊， 係係。 一秒，天空光。 你，浮现我思海的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某天再会你。在叮嘱岁月风飞，仍要我等他某天再会你。 嗱，阿爸话斋，做人最紧要系咩啊？勤力。是不是那些阿媽是女人的說法啦，但是呢阿媽真的是女人來的嘛，所以呢我覺得呢這些價值觀呢是去到任何年代呢都啱使的。轉頭返嚟繼續假期。 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清涼的天氣，同時雨帶正影響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密雲有雨，晚間天氣清涼，氣溫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漸轉吹東風。明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好啦，晚上时间嚟到9:05，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以及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进行围风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呢个节目叫做英式英语一分钟，当然我哋都要讲翻多少少英式英文啦。我哋一年几集讲几个比较英国人会讲嘅口语，尤其是日常生活会讲到嘅。今日咧先讲一个字叫做 banging，b a n g i n g。咁咧佢系一个 adjective 嚟嘅，日常生活讲咧就是一个几 informal 嘅一个字，唔系一个好正式场合用嘅字啦。但系咧，我哋喺日常生活咧都几常听到嘅意思咧，就系咧非常之正咁样。如果老一辈嘅人咧，可能会讲叫做 wicked，w-i-c-k-e-d， 咁就系亦都系好正，即系好 brilliant 咁嘅意思啊。大概而 banging 咧就系、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正，一个好似一个 loud bang 咁样 ，OK， 一个 bang 嘅声咁样。咁俾个例子大家啦，譬如。喂，那个 show 点啊？睇完之后，咁你就 it was banging， 佢非常之正 ，OK？It was very impressive，it was brilliant，it was excellent， 咁嘅意思 ，OK？Banging、okay? 又可以话，譬如人哋问你啊，萧叔呢个 podcast 如何呢？咁样 it was banging，it's banging， 咁咧就可以啦 ，OK？ 咁啊，记住呢个字啦，口语嚟嘅，好多时候都听到噶啦。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唉，日日做到冇停手。 讲到工时长，香港人认第二，咁认第一嘅可能只有日本人。 纪录片集《解码日本》，今集走访当地唔同行业嘅过劳上班族，了解疫情之下日本人对工作坚毅嘅奉献精神有冇改变。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咁啊，九点钟嘅新闻过后啦，咁啊，下个星期先继续有岑嘉琪嘅访问啦。阿何生， 喂 到你啦。 哇，嘉琪真系正喎、 啊！正啊，佢真系其实、 啊、 真系身经百战啊！真系嗱、啊，你好似话你都有啲类似经历噶嘛，系咪啊？ 我冇错，作为后辈啊，都有啲 系我哋一间先讲， 唔系又唔好咁讲，年代唔同啫。 你系咪就系嗰啲喺咩西九咩四小龙买扫咗几层嗰啲啊？ 哦。 再俾四小龙扫走咗， 吓张木头啦， 张木头啊， 咦，张木头都可以讲下喂，喂嗱，我哋一阵间咧就听咗咧，就一上一个礼拜就已经啦，老何咧就即系犀利啊，神乎其技，咁啊，竟然咧就揾到夏慧依个女， 阿 Maggie 姐， 系啦 ，Maggie 姐， 系啦，咁啊上一集讲咗少少，咁啊今集啊大约讲啲咩噶？ 今集講要緊要啊，香港人都好熟悉噶，经常都听到啲朋友啊，即系我哋圈子嗰啲朋友啦，去登台，嗱登台都系一个指标嚟嘅。咁究竟呢一边登台啊？实际嗰个情况系点样咧？正啦，即系死咗。 因为拍片咁啊， 因为我哋听过冇睇过嘛，咁我引证咗一件事，大家留意住，就系关于嗰个银纸牌啊。 哦， 究竟当年点解会出现呢银纸牌？ 系咁啊，交俾阿何老可同阿 Maggie 姐先啦。好。 各西岸四一五热线，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四一五热线咧，仍然系请嚟咧香港人嘅 B B 夏慧 B B 嘅 B B Maggie 姐， 系你好 ，Maggie 姐你好。咁啊，上集咧就讲到咧，就你由香港跟住加拿大读书，跟住过到嚟三藩市，即系一落地嘅时候咧，就面对住一个新挑战，就系咧妈咪咧就系供咗你一年寄宿之后咧，你自己搞掂，面对住呢一个嘅大世界啦，咁、啊，跟住又即係個圈子又唔同曬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而家我見到阿 Maggie 姐，即係個喺活躍嗰個圈裏面啊、即係搞一啲舞會啦，喺媒體嘅工作啦，做司儀啦，都非常之多嘅。咁我想問一問啦，即係我哋如果香港人都聽好多以往一啲嘅明星歌手咧，都好中意去美加登台，個發展係點樣嘅咧？ 咁嗱，因為疫情啦，咁就停頓咗啦。以前啲人嚟登台咧，好似好困難咁嘅，係咪？又要攞 visa 啊，又攞 permit 啦，有好多嘢。但係而家好似嚟就即係越嚟越多人嚟，咁同埋美加登場咧，都係令到個 artist 知名度增加啦。同埋我哋依邊咧，實情都好需要啲娛樂節目嘅。咁通常咧，搞親呢啲咧，都係成功例子多嘅，係啦。 咩年份開始涉獵呢一個嘅？ 即係 last 20 years 開始、you know、最早期我最記得就係最早期，學你話齋有周潤發啦，有 Jimmy 咪啊，李隆基啊，佢哋啦。咁而家近期就黑妹多啲啦。以前李香琴啦，琴姐啦， 炳哥 係啦，係啊，嗰陣時真係陣容鼎盛㗎。 咁嗰陣時搞會係嗰個演唱嗰個嘅場館啊、大細或者個分別有冇啲咩？ 以前呢就而家冇咗啦，新亞洲啦、就係個最受歡迎嘅地方，因為佢樓面又高，地方又大， 就喺呢邊嘅Chinatown。 係啦係啦，就喺 Pacific 街嘅，咁仲有康年啦，咁康年喺正 Grand Avenue 啦，咁亦都華苑都有做過嘅，華苑就喺California 街啦，咁通常呢之後就亦都有做美生堂嘅，咁美生堂嗰啲真係係 concert 啦， 唔係食飯嘅， 係啦係啦，真係睇演唱會嘅。咁、最早期咧就係美生堂咧就係最多嘅，許冠傑啊、許冠文啊嗰啲 show 咧都係喺嗰度做嘅。 嗰陣時個情況係點樣咧？ 嗰陣時咧有時嗰啲大戲嗰啲團咧嚇、粵劇嗰啲團咧，好似初鳳力嗰陣時啦，都係喺美生堂做嘅。 好快啊賣飛，即係嗰陣時又唔係使上網嘅，真係要去拜候啲公所啊咁樣賣飛嘅。 哦，係 啊，係啊，係啊，啲公所一攞就攞幾行啊咁樣賣飛法嘅，係揾 sponsor 啊咁。嗰陣時嘅做法同而家做法唔同。以前做法咧就係好多用人脈啊，朋友關係啊咁樣咯。 係 啊，同埋啲 artist 就會去拜候咯。 係咪係嚟得好密嘅咧？當時 咁又唔會喎，一個嚟咗之後咧幾年。好似羅文嗰時嚟啦，係啦有好多又嚟做慈善啊，好似家橋譯社都請好多 artist 嚟啦，嚇咁佢哋通常就好似梅艷芳嗰啲咧，都隔幾年先至再翻嚟， 係 佢唔會，即係佢唔會咁快脆嘅。生飯市嚟講咧，即係有個演唱會就係盛事嚟嘅，嚇咁啊通常一年有兩個已經係好巴閉嘅， 哦， 大型嗰啲演唱會咧，多數都係用。譬如家橋譯社啊、安樂啊、或者Self Help for the Elderly 啊嗰啲咧，咁佢哋係有一個好大嘅 organisation 去做呢樣嘢。我哋做嘅咧就係、是、多數都係酒樓啊，新亞洲嗰啲，即係好似阿炳哥啊同埋琴姐嚟嗰陣時咧，都係喺即係黑妹啊嗰啲，都係喺新亞洲嗰種做法。係 係係。 嗰啲統籌咧，因為佢嘅人數咧都係四五百人啦，就唔難。但是如果真的很大型的美生堂那些是二三千人，一定要有大 sponsor 啊，来即支撑住很多 expenses。 即譬如听闻有些哇那些现金 cash 牌啊那些呢， 哦，银纸牌。 银纸牌啊那些，这边的三环市的华侨有没有都是有类似的这样的？ 有，那时候呢就中多一点，因为呢送金牌啊，通常呢啲association 啊，嗰啲橋社咧就好中意送金牌同埋銀紙牌嘅， 係啦， 捧場咯，係咪嚇？你去拜候，譬如林家星嚟啊，咁係咪咁啊？或者姓林嘅林家公所又送啲嘢啊，係咪嚇？咁即係變咗就係 熱熱鬧鬧， 係啦，同埋你有一種好親民嘅感覺。以前嘅藝人咧，同而家個分別有少少唔同。就越嚟越 popular 咯， 係 啊，所以我話事情而家咧都係個黃金時期嚟，因為好多新進 artist 咧都開始嚟美國啊，去埋Vancouver 啊，加拿大嗰啲地方，同埋佢嘅巡迴咧就好好嘅，因為大家都娛樂圈個個都識大家噶，咁譬如嚟到羅省係咪三藩市，咁啊去埋 Vegas， 去埋 Seattle、Portland， 咁然之後繼續咧就去中部啦、Chicago 啦，再去埋 New York 啦咁，咁 for artist 嚟講咧，佢一個 trip 一個旅程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咁樣，哇！咁 做到好多宣傳， 係啦，係咪？咁啊，係即係非常之好，即係好似珊姐啊、女珊啦，同埋阿蘇珊咁。今次我哋啱啱喺 Christmas 嗰陣時同佢做完一個 show， 就喺 Sacramento 一個 casino 度。咁亦都係女珊今次真係嚟咗成三個月。 係冇錯冇錯，去咗好多地方。Maggie 姐，以我所知，其實你都係有參與其中噶噃。Maggie 姐都係一個唱得嘅人嚟嘅。 咁我 你都係一個表演者嚟嘅， 咁我多數都係做司儀多，同埋因為喺呢度人物識得多啦，係咪？朋友又多啦，通常睇 show 嗰班 friend 捧你場，即係佢都係中意去街、中意睇 show 嘅人嘅。咁我比較同嗰啲朋友熟啲，咁好多都會捧場啊，咁好慶幸。通常我有時我做下 MC 啊，做下 PR 啦，幫佢哋製作一個廣告啊，咁變得多啲人知啦。 咁嗱，以我所知咧，阿 Maggie 姐咧，即係喺呢一個主持節目各方面咧，我覺得咧，佢係聯繫住香港好多一啲我哋好熟悉嘅人，即係喺啲訪談節目 VIP 嗰度啊，都聯繫住好多。即係啲邊華僑咧，其實睇完你嗰啲個 program 咧，係好開心嘅。即係因為佢又 follow 到一啲即係我哋熟悉嘅朋友啊，點樣去生活點啊，又講翻一啲往事啦。咁你係幾時開始做呢一個嘅電視台嘅主持？ 咁有四年啦，系啊，嗱，我喺天下卫视已经做咗五年啦，之前我就喺电台做，咁电台嘅性质唔同啦，睇唔到啦，你唔需要打扮啦，着拖鞋都可以做呢样嘢， 即系你咁，你都系一个咁随意人，其实 數啲。 咁但係就到電視咧，係完全唔係嗰回事。係 冇錯，冇錯。 因為你一定要做好多功課先啦，係咪？咁同埋你要招呼你嗰個 guest 啦，你個 VIP， 咁你要好尊重佢，同埋你好有即係要做好多功課，知道曬佢啲資料啊。咁你問佢啲問題，一定要小心啦。某啲嘢或者佢唔想講，咁你又要俾幾啲啦。係好多都係喺香港好浸咗好耐嘅藝人嚇，咁佢哋啲 story 係好 interesting 嘅，係啦。咁只要我令到佢 comfortable 咧，佢好多嘢都會講俾你聽。 冇錯冇錯冇錯，係係啊，即係嗱，譬如阿 Joe Junior 係啊 個前輩，咁啊好開心啦。喬寶寶嗰集又好好聽喎， 係啊，喬寶寶係真係好 nice 嘅，同埋佢講俾我聽佢嗰個盲婚啞嫁， 哦係 呢個 story 咧，我諗而家佢係印度人，仍然係做緊呢個 tradition 係繼續緊嘅，係啊，呢個係即係你以為已經係而家仲有人做呢啲嘢咩？原來真係有嘅， 係咁啊 ，Maggie 姐，你其實真係都不停挑戰自己啦，我覺得嚇，即係唔同嘅崗位，咦喺呢度又要試下先，呢個係咪你即係本身個性格嚟㗎？ 係㗎，我係比較中意學新嘢嘅，同埋做啲唔同嘅嘢，所以你話點解我成日都要變我嘅形象？咁樣，因為我覺得 looking different， you do something different， 係冇錯。 You know， 咁我覺得想學多啲唔同嘅嘢，所以我成日都參考，我好多睇好多人哋嘅 talk show 啊，睇下人哋點做主持啊，人哋嘅形象點解咁受歡迎咧？點解咁多人中意佢？佢個成功之處喺邊度咧？咁同埋我朝頭早咧，我好中意做一樣嘢，就係好聽嗰啲 motivational tape 嘅，即係比較咧可以提升自己個人嘅思想啊，有時聽一下啲比較正面嘅，點樣去對人啊、處事啊，咁盡量聽咗之後，盡量係 apply in my life 咯，喺我生活中可以做到嘅嘢，我都盡量做。 咁每一集都避唔到噶啦。我想問，其實呢一樣嘅諗法咧，關唔關阿夏慧依事咧？因為咧，夏慧依俾人嘅印象咧，佢喺香港係由三歲去到八十歲咧。都同佢傾到偈嘅，佢嘅步伐係好貼近嘅，即係我哋香港叫做有一個名詞叫貼地，去到任何地方都咁受歡迎，會唔會係因為都係即係有一個嘅榜樣，影響到別人嘅一啲喺呢個 show 裏面做到嘅嘢，帶到一啲信息俾人？ 咁如果我可以 inspire 到其他人，咁啊梗係最好啦，係咪？即係以我自己個點樣去體會我嘅生活啊，我個三觀啊，生觀啊，我世界觀啊，同埋個我自己嘅價值觀啊，可以 apply 到。如果有人睇到，即係好似我睇其他人，覺得佢哋成功嘅，我係點喺佢身上度學啊？如果人哋睇咗我講嘅嘢，或者聽到我講嘅嘢，能夠令到佢哋，譬如一個好低落嘅人，聽到我把聲或者聽到我講嘢，令到佢開心嘅，咁我已經做咗我的工作啦，係咪？ 咁啊，多謝曬 Maggie 姐，今集咧又講住咁多先。 好。 回忆一切美好的。 哎，我啱啱最近咧睇咗呢出戏《杀出个黄昏》啦，系啦，咁就有谢贤啦，咁 of course 有宝宝啦，咁我记得冯宝宝咧。我細個嗰時候，佢係嚟我屋企嘅。咁佢嗱，我同馮寶寶咧嗰陣時咧，大家都咁都高咁大。 係咪年齡都係相若㗎？ 差唔多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嗰陣時咧，佢就化曬古裝嘅妝嘅。咁我諗我哋六七歲啊，七八歲啦，我唔係好記得，但我好記得呢個印象就係坐喺我媽咪屋企個廳度，我又唔知點解。得我哋兩個嘅啫，我媽咪又唔喺我哋身邊，佢嗰陣時唔知邊個工人姐姐帶佢啦，咁就我哋兩個傾偈嘅啫。係啊，咁嗰個印象咧，我又好深刻嘅，因為咧嗱，我哋小朋友嚟噶嘛，見到個小朋友化曬妝，係咪？覺得佢好靚，眼好大好大，咁啊梳兩隻雞仔，好似哪吒咁嗰只雞仔咧，咁我唔知佢拍乜嘢啦，穿一件咧白色嘅，好似啲有狐領嘅衫。 即係我諗佢準備拍 入廠係嚇。 咁我就同佢傾偈，唔知細個嗰時講啲乜嘢啦。咁就係覺得咧，哇！直情好中意佢啊，即係覺得哇！即係佢咁細個做明星，自己唔知會唔會有機會。 Maggie 姐係咧，你嗰陣時有冇話啊 Bobo 啊，見到我喺呢一個公仔箱度見到你，你有冇有一下諗過，不如我做童星啊咁樣？ 咁啊冇諗呢樣喎，但係我又記得咧，佢嗰陣時好似拍過咩夜光杯啊嗰啲咁嘅戲噶嘛，咁由嗰啲咁嘅戲，我細個有睇嘅，忽然間見到個真人咁大個喺佢出現喺你面前，係好奇怪嘅感覺嚟嘅。 咁當時同阿 Bobo 姐講嘢咧，有冇覺得佢好老積啊？定係其實喺片裏邊嗰個佢同埋現實同你傾偈嗰個 Bobo 係咪好唔同嘅咧？ 係好唔同，因為咧，我覺得可能係我嘅問題。我是覺得他是高高在上，我不好敢跟他講嘢，即係覺得哇大明星哇他好似好叻好叻咁咯。 我哋之前跟他傾偈咧，佢都仲係有種嗰份童心喺度。 係，我覺得我睇咗出戲咧，覺得佢演技真係好好，係咪？咁我睇翻，我又諗翻我哋細個嗰陣時見到佢，咁到佢亦都經歷咗好多ups and downs 啦。咁而家我係覺得佢啊，仲可以拍到出咁好嘅戲，仲好靚咯，係咪？佢唱歌嗰陣時嗰種神情啊，同埋佢咁多金句啊，係啊，真係好好啊。 係冇錯，即係都係好感染到人嘅一個角色。 係啊，係啊。 年轻的时候，快乐那么简单，人生的舞台，寄望前途灿烂，就似烟雾弥漫，多少缤纷变幻，徐徐去细水之间，随灯光如幻，趁着最闪歌声，而星光怎么去争？只将。 怎麼去撐？高峰怎麼去攀？這樣過渡世間的暖冷，我笑每一次光影中獨站，都敢走去是最難。不懂怎麼去爭，只將任界在盼，緣分來又。 女山姐的星光背后啊，哇劲啊，老婆真系 Maggie 姐 ，Maggie 姐真系身经百战啊，真系唔系讲笑。 系啦， 银纸牌呢单嘢都 首歌得唔得？首歌得唔得 ？O K， 歌得啦。 系啊，啊老婆好嘢啊，老婆。 即系话阿 Maggie 姐天下都系朋友啊嘛， 系 咪先？ 同埋咧，你哋有冇谂咧？即系其实听 Maggie 姐佢把声，佢讲嘢嗰种通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唱得嘅人嚟噶，你觉唔觉？ 我估佢系噶，佢系咪噶？ 我估系系喺 D 边湾区都系有翻咁上下噶。 因为咧，我听佢讲嘢嘅语气咧，我觉得佢有做手噶。 即系佢啲分离姐啊， 系即系佢有 啲前辈啊，系啊。 佢把声已经 feel 到佢个台型啊，几咁劲啊！ 都唔简单啦、啊，话晒都系后依个女啊嘛，即 系 而已经望到嗰啲天王巨星，哇，粒粒劲啊嘛。 喂，同埋阿老可上个星期咧就已经讲过咧，其实你系喺一啲跳舞嘅地方识佢噶嘛，系咪啊？ 买外母嚟跳舞嘅地方识佢。 哦哦，咁即系佢识跳舞啦吓。 系啊， 我梗系 对唔住啊，跳舞群组啊，老何。 何亨啊，何亨啊，今次已经系第二次啦，你记唔记得？ 敏感啊， 系对唔住啊， 老何跳舞敏感噶。 系啊，阿刘伟恒三番四次咁话你喺跳舞嘅地方识到阿咩姐，我觉得佢系特登噶啦。 好啊， 我 真系纯粹系近排痴呆，我开始嗰啲，我下个礼拜都应该系咁讲噶，系啊。O K， 下个礼拜再嚟多次。 系喂，嗱，唞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同阿陆海继续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多14日。生效期间由3月24日至4月6日，有关措施包括继续实施二人限聚令，仍然禁止两户以上人士在私人地方聚集，口罩令继续维持，食肆每台最多两个人，晚市暂停堂食，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卡拉 OK、戏院、体育处所、泳池、宗教处所等表列处所继续暂停营业。另外，商场、百货公司、超市、街市或市集被动查核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继续停止所有大型活动。政府上个月22日公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并在今个月21日公布其终检视结果，决定继续维持社交距离措施至下个月20日。理工大学团队发现，有超过40%新冠患者由确诊至康复的一年内仍然有疲劳综合症，成人和长者情况差不多，女性患者比例较多，部分人在康复之后半年才出现疲劳综合症。理大在前年10月至今年1月期间招募了118人作为研究对象，大约42%人在确诊后6个月内有疲劳综合症，43%确诊后12个月仍然有疲劳综合症。团队设计了一套为期6星期的训练计划，包括带氧运动协助新冠康复者复原。结果发现，在疲劳组别的康复者中，3/4可以复原。团队建议新冠康复者多做运动，加强免疫能力。东方航空 MU5735 星期一的坠机事故，消防救援总队表示，在搜寻区域发现有部分飞机残骸和人体组织碎片，已经移交调查工作组。中国民航局说，下午大约4:30在搜救现场发现的其中一部飞行记录器，经初步判断是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现在已经送往北京专业机构进行数据分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方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沙利文在白宫的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又说，美国正在并将继续密切监控事态， 總統拜登已經表明，若果向俄方提供任何軍事裝備的影響和後果。較早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近期美方在烏克蘭問題上涉二連三散布針對中國的虛假消息，用心險惡。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608點，跌1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83點，跌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2.67，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幣6.376，英鎊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098，澳元對美元0.7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1.61美元，賣出1932.4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星期初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哇，块牛扒咸到连牛肉味都俾佢遮晒嘅。 係啊，我重手咗，諗住落多啲盐，牛肉味更加出㗎嘛。 哎呀，碗番薯糖水名副其实，只有甜味冇番薯味喂。 我諗住加多啲甜，所以咪落多咗糖囉。 所有食物调味最紧要适量。 我点样可以知多啲呢？ 星期五有今晚食啲乜知小盐小糖营养篇，邀请注册营养师介绍小盐小糖而又整得好味嘅饭盒。 咁一定要听开心日报啦。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好啦，咁啊，唔该晒啊，岑嘉琪同埋咧就系阿 Maggie 啊，咁啊九点半过后咧就继续阿老可啊，老可而家嗰边几多度啊？ 我呢边而家系12至23度啊， 系咪啊？ 香港好冻啊！你知唔知香港好冻啊？ 落雨啊嘛，系啊，香港系 啊，你知啊？ 我听到啲雨声啊！ 哦，我知啊，有先讲过俾我听噶啦。 寻晚啊，唔系即系讲真嘅，寻晚咧突然之间嘘一声咧，我屋企外面啊嚟一个倾盆嘅大雨啊！ 系啊，首先冇到。首先係霧都先，多個地方咧就出現霧咁樣。 霧都係再之前一兩日咧已經霧緊㗎啦。 係，喂阿何生你咧嗱，我有留意你一路都即係跟得香港好貼啦。咁當然你有時都會聽到，譬如話香港落雨啊，香港大霧啊，香港就突然間氣温驟降啊， 低啊嗰啲。 你有冇感受㗎？ 梗係有啦。 即係你而家即刻會幻想翻香港落雨啊，有冇㗎？ 我直望住啲社交媒體，我當自己喺香港嘅。 咁不如咁樣啦，橫掂都係啦。你而家講一講咧，就係你曾經印象深刻幾多場雨啊？ 哇，犀利喎！如果印象深刻一場雨，梗係住喺葵芳村啦。 係，真係有喎。 而家落雨係即係聽啲聲，或者咧雨勢比較大咧，大家覺得哎呀濕曬身啊咁樣。 嗯。 即係如果你葵芳村當年落場雨啊！如果整唔到，即係整唔切嗰啲咁嘅防風 啊，防撇雨嗰啲係啦。 係，因為嗰陣時即係對外嗰個騎樓咧，就唔係嗰啲咩百合簾啊，或嗰啲咩窗啊嗰啲咧，有玻璃嗰啲窗，咁就一定要上嗰啲 膠板係啦， 嗰啲膠板係啊，咁上嗰啲膠板咧，如果有時上得唔好手勢咧，即係你望 漏雨 㗎 嘛， 係還涼啊，咁咧其實啲雨係咁撇入間屋度㗎嘛， 咁一路落，我哋一路要索水咯。 哦， 系啊， 吓， 一路索水咯，系啊，因为佢嗰阵如果泼到入嚟，同埋大风咧，佢系过咗个骑楼嗰个百叶窗啊嘛，叫做 系，冇错冇错，系， 嗰度只要有两块烂咗冇整嘅话， 系， 嗰啲雨水系入埋个厅嗰度噶。 哦。 系咪好紧要先？ 系好紧要啊！ 但系咧，好奇怪，即系嗰个年代嘅公屋咧，佢嘅设计真系唔系好明，点解佢要咁样做嘅？真系冇，即系冇一个叫可以闩得埋嘅窗啦。好似嗰啲铁窗红绿嗰啲咧， 系 即系有几支嘢打直咁样冻咗喺度，跟住之后咧，你系可以咧，啲僆仔咧，阿妈唔俾出街，你就拿住嗰几支嘢咁啦，就控个。 我谂佢系咪方便即系譬如你晾衫啊？ 但 系 你有个窗都可以晾衫噶。 哦，唔系后期咁样嘅，后期咧其实系俾你加装嗰啲。所謂的女窗的 是 是是因為開始有些錢了哇裝女窗那間屋再有聽 Hi-Fi 的叔叔哇不得了啊即是這家是大富之家來的 是的同埋走在時代尖端嘅嗰啲， 但係女窗貴噶嘛？ 嗰陣時好巴閉㗎，有女窗窗裝下， 女窗窗 窗 窗 窗 窗有女窗。 我咧俾某啲地方 真係好攰啊！ 女窗窗 真係好攰啊！走一日走幾廿場啊！睇下我樣唔知借氣真係。 我想講咧，其實咧，即係我嗰只嘅公屋咧，同阿何亨嗰只咧已經有一段距離㗎啦嘛，即係嗰啲時間上，因為我係嗰啲 Y 型嗰啲嚟㗎嘛，但係咧都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嘅，曾經係後嚟先至自己女瘡張 啫。女瘡張，喂，其實 Y 型算幸福咯喎。 係啊，我開頭我都經歷過。 井字型，井字型啲仲撈舊 啊。因為井字型扯風啊嘛。 嗱，柳仔你嗰啲即係玩嗰啲昔日情懷嗰啲咧。嗰啲井字型嘅村你有冇去過㗎？ 有，即係麗德村啊，唔係麗德村算唔算咧？順天村係啦。 係，其實長青村都係㗎。 嗱，我記得順天係嘅，係啦。 長青有幾棟都係 㗎。係， 佢嗰啲係前後夾攻㗎嘛。 嚇！ 即係你顧到個，即係葵芳村好啲㗎啦。嗰個冷巷嗰個位咧，一冇嘢撥到入嚟嘅，真係八號風球嘅啫。但係嗰啲井字型嗰啲咧，佢係前後夾攻，即係門口嗰度咧。 因為有個天井㗎嘛，中間係啊。 哦，冇錯啦，係喎，嗰邊都有個冷巷都入嚟㗎喎，係喎， 兩邊都入㗎。 但係咁喎，如果你唔係落雨嘅話咧，其實井字型係好通風㗎喎。 哦，梗係啦， 係啊，好涼爽啊，冇講笑。 但係你話嗰陣時係咪咁樣落雨覺得慘咧？又唔係，不過出真係好有記憶嘅，因為咧要即係上下一心，即係譬如何主席啦、我大哥啦，同埋我哋三個男士啊，就會一落雨，嘿，快啲攞聲搞咗佢咁樣啦，即係上下一心啦。但係當時落緊雨，我哋整好咗啲防風嗰啲板之後咧。其實個心就開始掛住住曬字區嗰啲同學啦。 哦，係喎係喎，曬字區其實仲攬舊，係啊係啊。 係 啊，因為除咗佢撇到雨之外咧，曬住區啲同學咧，你啲曬字區啦，佢用嗰啲咧係嗰啲咩叫咩板啊？即係即係而家地盤有時啲師傅咪又係臨時屋嗰啲咧， 係 咪嗰啲梯啊？嗰啲唔知類似 嗰啲板。 啊，升鐵啊，阿勤老爺， 升鐵 真係六幾年，爭幾年就爭幾年。 你睇我完全答唔到， 係啊，你見到個樣都呆咗。 我以為你講灰板，有啲係灰板噶嘛。 因為咧，去到升鐵嗰啲位咧，就係我圍村年代，我屋企個廚房就係升鐵同埋木搭出嚟噶，所以好熟㗎我哋。 因為嗰啲咧，雨一落雨咧，嗰啲噼哩啪啦、噼哩啪啦嗰啲聲咧， 係啊， 就好犀利 嘅。係同埋咧，如果係嗰啲大熱天時，其實都好辛苦嘅，因為鐵啊嘛。 是 啊， 是啊，你晒住都辛苦噶。 真系噶，冇错。 系嗱，即系既然讲开呢啲即系辛酸嘅日子啦，嗱，因为头先阿嘉琪咧， 系 阿嘉琪咧就呢两个礼拜啊，呢两集咧就讲咗一啲关于佢当年咧即系挨出头嘅日子啦。嗱，咁啊，琴日啊，前日定琴日啦，唔记得咗啦。总之佢又讲募捐，琴日讲募捐啦，今日就讲卖楼啦。阿老可听讲话你即系啊未捞起嗰阵啊，即系未去泳池捞树叶嘅时候啊。你都有捞过下呢啲噶嘛？ 嗱，我点解叫阿嘉琪做前辈呢就系我后辈啊，即系哇！一听落去，每一个佢讲每一件事咧，都好有画面，就好似咧，即系阿前辈行过嘅路咧，后辈啊，我觉得好似系涉猎过少少咁 样， 系少少嘅，即系嗰共鸣感系好难得噶。谂下嘉琪细我哋咁多，系咪先？我哋成长嗰个香港，即系如果阿嘉琪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你譬如曬字区，应该阿嘉琪系少见嘅。亦都唔係太感受到， 但佢都有機會見過嘅， 未必一定。佢三十啫嘛，可能未必一定。 係啊， 係 三十喎，係啊，係咪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三十 係喎，係咪先？跟住咧，你覺得啲咩？你不如講埋先。 因为嗱，阿嘉琪咧，琴日啦喺节目嗰度咧就讲咗话，佢喺街嗰度咧做一啲 募捐，系啦， 嗰份工作咧就系募捐嘅。咁阿柳仔就形容话保护海狮啊、海豹啊嗰啲啦， 海狗、海狗、 海狗，系啊，唔好意思啊。 其实我想讲北极熊嘅， 系啦，咁又诶呢一个其实系一工作嚟噶啦。我记得咧，阿嘉琪一讲嘅时候咧，咦 bring 咗一下，我因为我试过有一年嘅暑假。是读紧书，总之是找兼职的，我但是唔记得咗年份，真的不是太清楚年份啦。咁咧，我就都系同好多朋友咧，就系咦揾工，咁即系而家就开住部手机，着嗰啲咁嘅即系招聘啊嗰啲 app 就好多列咗喺度啦。当年我哋揾工咧，就 系 买一份报纸，咁报纸里边咧就会有一版咧，或者系有版半咧，就系啲招聘嘅一啲广告细格嘅。 哦，嗰啲分类小广告。 分类小广告，当年我哋唔使戴老花眼镜咧，都唔知点解睇得到嘅嗰啲字， 好中意抡嗰啲噶，其实好劲啊，四十只字讲晒佢要讲嘅嘢，好劲啊， 说得好劲啊，佢哋个撮写嘅技巧非常之劲啊， 非常之劲嘅。而家你叫我戴住副老花眼镜睇都睇唔到， 都睇唔到，冇错， 都睇唔到，真系睇。 同埋仲有掌上高手钟应堂啊嘛，我成日都记得。 嗱，其实啲分类小广告咧系有唔同嘅。嘅一啲內容嘅，即係嗱，有招聘㗎啦，有招親㗎啦， 有啲賣車啊嗰啲咁都有㗎嘛， 有啲賣車㗎啦。咁當年有一個類型嘅廣告咧，我永遠都會盯住嚟睇嘅，因為佢要求好似比較低，因為我做短期啊嘛，咁你又唔好令到個老闆麻煩啦，係咪先？你如果你做個零兩個月嘅， 跟住呃人哋話做長工。咁好啦， 咁就唔好啦，系咪啊？我哋啲唔呃人噶嘛。咁啊，通常會揾嗰啲咧，叫做咧係文員急或者係文員短期翻工，可以咁樣嗰啲嚟嘅。咁好啦，做文員咁佢個寫都會寫咗兩句，即係兩粒字嘅寄信，或者唔知傳遞咁，即係類似係派信之類嗰啲咁啦。即係作為一個 office boy。做啲啲簡單啦、啊，即係如果嗰一日公司我真係離開嘅時候，佢請人都容易啲啊嘛。 係。 咁我當時咧就睇住其中一格嘅廣告咧，就去咗呢個旺角，就去見工。咁啊上到咧，哇！真係好啊，人生即係見工啊，一次見到嗰個心情、嗰、那個信心。 哦，你見到啊嚇？ 見到，見到啊！一次搞掂咁樣。咁啊上到嗰個地方咧，其實就地方唔大嘅嚇。咁啊，大概應該可以擺到。即係如果阿柳仔拍戲咧，或者拍劇咧，要 set 一個 office 嘅景，即係嗰個年代啊，咁咧就會間曬可能係十格，即係可能四百尺，咁啊間曬十格，每一格入邊咧係有一張書台喺度嘅， 係。 咁啊上到個 office 咧就唔係太似真係，譬如係啲書台外露曬出嚟，即係如果做媒體嘅時候咧，就會書台同書台，或者我哋以前電台啦，咪擺曬啲啲卡啊。即係似電台嘅書台，咪就有曬嗰啲工具喺度咯。 係， 咁嗰度入去咧，我覺得似係嗰啲咧，即係聽電話嗰啲 centre 即係同事與同事之間咧，隔咗塊板嘅，全部 即係 partition 係啦，好似 call 台咁樣，為嘢頂住咁樣嗰啲啦，三邊有嘢頂住，唔係啊，自修室啊， 係 自修室啊，係 啦，咁每格裏邊咧。我一去見工嘅時候，一入去因為要等啊嘛，前面仲有兩位朋友見緊，咁咪坐喺啲橫凳嗰度咯。 即係經理房出邊， 係梗係啦， 有人同你爭喎，勁喎嚇，跟住咧， 係啊，咁我就見到嗰啲人咧，全部咧喺一格格入邊咧，係全部拎住電話講嘢 嘅 喎。我就諗緊呢一間係咩廣告公司咧？ 係廣告公司嚟嘅，佢話俾你聽。 廣告公司嚟嘅，係廣告公司嚟嘅咁樣。咁我就諗緊啊，呢間係咩廣告公司咧？咁我又冇太留意，因為佢哋。即係全部咧講嘢好陰之聲嘅， 即係你以為廣告公司就應該喺度度緊嘢啊！即係有阿詹叔啊，有阿蔡瀾咁樣喺度咧，就 奮鬥房啊， 奮鬥係畫畫緊啲圖啊咁樣啊， 即係啲明星喺度試鏡啊咁 嘅，係啦，煙霧瀰漫啊，跟住有一間房就係影嘢嘅咁嗰啲啦，咁 點知全部拎起個電話， 全部拎起電話喺度講嘢，陰之陰之，仲要係全部都係靚姐姐，我話咦，呢間咩公司嚟嘅咧咁樣？全部都是靚姐姐，因為我等緊嘅時候，啲姐姐又起身去下廁所啊，又出下出邊，哇！點解咁得意嘅呢間公司？但係冇理啦，嗰時係咪諗住揾份兼職啫嘛。咁咧就入去見嘅時候咧，我就問，我就話其實你呢、這個嗰、那個公司、那個文員嘅工作係做啲咩嘅咧？佢話冇嘅，你其實係每一日咧就九點鐘翻到嚟 office 就帶一啲信，咁咧幫我去到港九新界各個地方。 咁啊放低啲信就得噶啦。 哦， 嗯，哇，信、啊、 即系信差啦，所谓以前嘅 信差系啦，信差 系。 咁、但系就唔需要太大量嘅，因为嗰阵时你都见到嗰啲速，即系而家叫做 速递 公司啦， 系 速递员啦，哇，佢哋。咪孭住一袋，好似係 背心袋嘛， 四百 K 四十 Kg 嘅， 好重嘅佢哋嗰啲嘢， 好重嘅， 係啊。 跟住佢仲要搭地鐵嘅時候，珍惜時間要執過曬啲， 係啊， 係 啊，要順翻啲次序啊，佢 順翻啲次序， 係由1號去到10號咁樣咧，順翻次序派啊嘛，係。 係啦，係啊，係啊，咁、啊、我當年咧就冇咁辛苦嘅，我其實每一晝咧九點鐘翻去啦，同埋食完 lunch 翻去咧就攞兩次信嘅啫。咁、每次咧大概可能係廿封到啦。 嗯， 咁如果你熟路嘅話咧，其實點解我要做呢一個當年報交通咧？就因為其實都有少少呢份工，即係我覺得原來我自己有呢個潛力啊！即係我對路面個概念咧，好好，即係唔會冇乜方向感， 認得路嘅，係 橫街邊條搭邊條，大街點樣去串連翻埋佢咧？我啲記憶好好， 係可以話係呢方面嘅絕對有天分啊！ 絕對有天分， 係 冇錯啦。彌敦道九號同埋99號啊，距離大概幾多少我都記得。 大概幾多咧？我想請問。 唔記得啦，而家。 記得啦。都係九號咧。 講嘅。 講 冇到三號同講冇到30號，你係記得啦，係嘛？ 記得呢、這個好清楚。 我呢個梗係記得啦，呢、這個。呢、這個。第時有啲咩新發展都記得啊， 係嘛？幾多步啊？由3號上到30號要行幾多步啊？ 睇你上集定下集啦，係 啊，係繼續。 上下集超過唔到30步嘅， 係。你講埋嗰個 case 今日嗰個公司啦，開股啦。 係啦，咁咧我就好快咁樣咧，就因為太熟路啦，咁啊好快派完啦。咁啊頭嗰幾日咧就覺得我派完梗係5點鐘先翻 office 啦。咁啊慢慢就覺得對公司唔住喎。咁我就咧其實咧只需要係2個零鐘頭咧搞掂曬啲信啦。 係。 咁我就開始翻公司咁樣，咁咧當時個老闆話：咦，後生仔，見你好似個人都幾純品咁樣嚇、派信又派得快，跟住咧又肯咁坦然咁話俾我聽咧，你派完，跟住咧4點鐘唔使翻到 office， 就 stand by 咁樣， 見你表現唔錯，兩個禮拜到啫，你有冇興趣升職？我話 嚇， 升職 係 係啊，升職啊，做 啲咩咧咁？ 信心誠意啊！信心誠意，就係話，不如你試下做下我哋喺 office 入邊嘅工作。我話可以啊，我其實好有誠意噶咁。 係。 咁嗰時好啦，就接觸啲間究竟嗰個公司嗰個工作步伐係啲咩嘅咧？咁佢就話：嗱，你坐低先。咁咧，你 好好服喎呢單嘢嚇。 有個姐姐帶你嘅，咁啊真係有個姐姐帶我咁樣。佢話嗱，每日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即係有一本簿嘅 ，OK， 每人有一本簿。嗰本簿裏面咧係有曬一啲資料內容嘅，咁嗰啲內容咧就係、你打去咧就係 call 佢哋，講啲咩咧 call 佢哋，就係咧你好啊張醫生，我哋黃大仙佢大概係咁樣啊，黃大仙奇英會嗰度咧佢嚟緊咧喺4月頭咧就會有一個咧叫做大戲唔知晚會咁樣，即係表演大戲嘅，咁咧就係、要募捐嘅， 嚇、 即係你有冇啊？有張醫生，你有冇興趣出席咧？如果出席嘅話咧，我幫你預留咗2張400蚊嘅門券喎、你有冇興趣去啊？咁佢其實個工作大概係啲咩咧？可以講下嘅，就係、咧，其實佢係幫好多一啲呢啲奇英會，或者係宗教團體，咁、咧就 call 啊， 嚇， 即係 call 一啲善長人翁啊， 即係叫佢即係冠名贊助咁樣啊？ 唔係 買飛睇，即係買飛睇嘛？咁即係賺嚇，點解會係廣告公司做咧？ 冠名嗱，冠名贊助其實樓仔又冇錯得曬嘅，因為咧當時呢啲奇英會搞呢啲活動咧，係會有一本咧可能係長刊咧係出嘅。 係啊，有啲咩嘉賓名冊啊，咩金啊銀銅、 你就喺嗰度咧就賣廣告，跟住咧 係啦，競咩競爭係買一版紙廣告，即係好似而家校刊咁樣。 又或者有啲如果你個 budget 唔夠多唔緊要嘅，我哋係可以分開四格你買四份一 都得。係啦，冇錯，即係你大仔、二仔、三仔咁樣一齊咁樣登曬都得嘅咁樣。咁啊做呢啲嘢咯，即係 call 咁都。其实都似系 呢款广告公司啊，吓 吓系啊，同阿嘉琪差唔多嘅， 系 即系都系即系阿嘉琪嗰啲就每佢又人对人啦，系咪？即系同埋佢系每个月嘅捐款咁啊去 support 一啲 NGO 咁样啦。咁我嗰个就唔系啦，啊柳仔个即系阿柳仔都 get 到系大概立体到呢一个行业啊嘛， 系 即系其实都系一啲募捐嚟噶。 哦，只不过佢以即系一个广告公司嚟包装，嗱佢又唔系呃人嘅。 唔系，嗰个广告公司接好多呢啲唔同嘅 project 翻嚟做啊。 系啦， 唔系间广告公司自己做，即系譬如可能我系呢一类型嘅广告公司，跟 住但系佢接咗呢啲嘅。 地球上就有好多呢一类嘅唔同嘅慈善团体，佢哋搞好多唔同嘅活动，咁啲慈善团体咧就揾呢间广告公司，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啲乜乜乜？我有份长刊就可以俾人卖广告嘅，诸如此类，咁啊讲晒佢哋募捐嘅方向。咁然后广告公司咧就揾阿何亨呢啲咧，即系年资有为嘅人咧，就打电话 call。 好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老何，你有冇成功地啊 揾到阿张医生咧？ 系啦，即系有。 我想分享几样嘢，我同阿嘉琪好唔同，阿嘉琪就系人对人啊嘛，即系真系望到大家。 你电话对电话 嘅，我就永远就是、当时咧，我其实大概好似呢份工作有冇做到两个零月啦，即系连埋已经系跑腿嗰个时间啦。咁我当时就唔需要，我每日翻去咧。就是每个同事都会有本簿，啲本簿是架势啦，因为啊，边个是善长人翁嗰个心地最好啊，同埋 曾经买过， 就喺本簿嗰度， 有个 mark 个正字， 天书啊， 系啊，善长人翁，即系佢哋咧慷慨解囊，最慷慨嗰啲咧 系， 即系越慷慨嗰啲咧就唔系到我手嘅，因为我都系。初六季景啱埋位做嘢嗰啲阿靓靓仔啊， 俾啲猪头骨你啦，系啦， 系啊，后边坐喺度戴晒靓眼镜，孭晒名牌袋嗰啲咧就不得了啦。咁我嗰阵时咧就系、是、咧都有做到嘅，即系都揾到阿张医生啊，阿 陈太啊， 陈太啊，唔知咩企业嘅老板嗰啲咧，嗰、那个分别系啲咩咧？其实如果好嘅善长人翁啊，我哋打佢嘅时候咧，啊你好，因为善长人翁通常都有秘书啦，系嘛，即系、就是、肯咁样捐法。一打去咧，喂，我哋呢度系咩奇英？得啦，五千 吓，我竟然唔系得啦，系咁先，拍唔系， 系啊， 反而系 我哋好多人咧都系得啦，好啊， 哦， 竟然系咁啊， 唔系，但系佢哋唔会质疑嗰件事嘅真伪嘅咩？佢唔系要听多啲先知道。 其实唔系，同埋有单嘅，咁同埋系真系会有啲阿张医生系会去睇嗰个粤剧版会嘅。 哦 哦， 哇，劲喎老何，咁你有冇 commission 分噶？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 喂，好冇捞啊，好冇捞， 搵食噶嘛呢啲。 好冇捞啊， 冇乜底薪噶，鼓励 咩啊？ 好冇捞啊 ，OK 噶 ，OK 嘅。 但系你做咗两个零月就走啊？咩原因啊？因为你做咗善长人翁啦，后尾。 唔系因为，因为我好想做善长人翁。唔系我做咗一段时间就做，我真系唔记得，我唔知系想学嘢嘅，即系有其他嘢做嘅。 所以就 quit 咗啦。 就 quit 咗啦，系啊， 真系劲啊，老何，估唔到你嘅细细个已经系靠把口揾食啊！ 系啊，冇错，系啊。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留心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 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丢假，斗虚假。 好，曾乐同嘅一决高下啊！咁啊，老可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次咧，即系仲有分零钟时间啦？嗰次最大单咧，即系买到几多张飞啊？曾医生，或者系几多钱啊？ 嗱，我记得有一次咧，系咪张医生嚟？好似唔系张医生嚟嘅，系唔知咩老板嗰啲嚟嘅？ 主任啊，应该系 类似何主任啦。我就话有咁嘅活动，你有冇兴趣参加？好啊，咁啊，跟住我话，咁大概你会卖几多？卖嗰个广告系全版啦，定系二分一啦咁样？佢话你话事啦咁样。 哇！ 成本咯、啊，你话俾佢听。 你话事，跟住佢收咗线、啊，因为我仲未讲话嗱，啲一般嘅场刊咧登咧全版咧大概几钱？因为要解释翻俾人听噶嘛，即系因为本本都唔同嘅咁样。咁佢话。你話事啦，哇！當時咧，佢就吸咗個線啦，我又唔敢打翻俾人嘅，你都知道人哋做大生意噶嘛，或者你話事嘅咁樣，咁我咧就靜雞雞咧就張張凳咁褪開少少，去咗隔離位嗰、那個senior 啲個姐姐度咯，姐姐啊，張老闆咧佢就話我話事喎、啊、咁樣，咁佢話你話事啊，咁你咪寫到即係登廣告最貴嗰個價錢咯、啊、咁樣。 哦咁 哇嗰次啊五位数嘅嗰个， 喂但系唔系，其实佢讲你话事系咪佢其实想 turn down 你啊？然后你要揞翻嗰五位数， 同埋最紧要收唔收到翻嚟，最终系收到， 系 收到啊， 收到啊， 收到啊， 咁你袋咗几多 翻嚟啊？ 系喎，五位数几多 commission？ 万岁啊！即刻。万岁，系啊 ，lunch 万岁， 好劲啊，好 劲啊，真系冇得讲啊，因为细个已经啊定咗你啊，三岁定八十， 咪就 系 咯， 系 整定你第时可以喺泳池嗰度捞树叶啊，啊好啊，喂下星期再倾啊，捞树叶啊可以去，拜。